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那英的歌迷都知道，多年来他一直用歌声来演绎他的爱情。不管有多苦，这首歌正是他在1997年现身于球迷的压力里淋漓尽致的呐喊。曾经和高峰的情感经历和体验自然坦诚地流淌在那英的歌声当中。可以说他和高峰的坎坷爱情是他早期演唱的源泉。这首《不管有多苦》由那英亲自填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坚贞不移，是那英当时感情的一个真实写照吧。 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动力火车《酒醉的 Tango》2001。 我带着七分醉意，三分清醒，满山你家门口，感觉冷飕飕。回忆它左耳飞进，右耳飞出，让我跳进头走。一颗心悬空，分手的五种原因，八个理由你都说得很溜，不用 rehearsal。 我需要一桶冰块，一条毛巾，好在清醒之后 这种呐喊式的唱法，用了一种比较内敛的方式去诠释失去爱情之后回到老地方用回忆来度日的凄凉心情。酒醉的 Tango 2001原曲呢是极少被使用的波兰曲风，有很跳跃的舞蹈性，带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鲜动感。再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斯琴格日乐《山歌好比春江水》。

仍然用心爱着你，不必计苦与乐，爱与恨。 学友不论是和哪一位女歌手合唱，一定会有好的作品啊，像和邝美云合唱《只有情永在》，还有和汤宝如合唱的《相思风雨中》，和林瑞恩合唱的这首《长流不息》。那个年代的甜美和现在的甜美女歌手还真的不一样，林瑞恩和陈慧娴属于唱歌感情色彩都非常的浓重，而现在甜美的女歌手们唱歌呢，仅仅就是纯粹很清新的这种嗓音。再来听到徐杰儿《没有你的每一天》。 回家的路总是很远，花哨得很可怜，一个人的晚餐都是孤单的滋味，看见身边重复上演属于我们的画面，选择逃避的眼怎么还是会流泪，爱着你的每一天，你就是我的世界，那时候还以为我就爱这一边，没有你的每一天快乐离我好遥远，心已随你走了还能有什么感觉，我舍不得睁开眼睛，害怕身边没有你，也许在梦境里是我们最近的距离，想念你温热的手心，冷风里把我握紧，当冬天又来临，这温度该怎么延续，是我的世界，那时候还以为我就爱这一边，没有你的每一天快乐离我好遥远，心已随你走了还能有什么感觉， 没有你的每一天，由心思细腻擅长催泪的制作人马玉芬配唱。徐杰儿在录音室里面几度因为情绪太过投入而痛哭失声。

那滋味就是爱。 沙发音乐，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接触过，它听名字就知道是适合躺在沙发上听的音乐。现在更多人喜欢把它称为叫做 tree out， 这里面包含着悠闲、慵懒和享受，一种让人完全放松的凌空感觉。这张陈洁仪的异想世界就是以沙发音乐为主，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来自于她才华挥洒下的创作，充满了绮丽的色彩，有着令人心醉神迷的无限遐想。这是华人歌手第一次在沙发音乐上的尝试了，尽管他包括这张专辑在内的早期的三张专辑用冷门的音乐背离了流行的宗旨，选择了有些清冷的表达方式，但是还是让很多歌迷记住了这个慵懒又艳丽的陈洁仪。再来一首歌，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 我的朋友对我说，美丽的女子容易变，初尝爱情滋味的我什么都听不见，曾经在梦里喊你千百遍，在梦里凝视你的眼，为何你对我的温柔视而不见。啊啊，我所见过最美丽的容颜。啊啊，为何推我向痛苦深渊。忘了往事而拥有明天，不能再好像从前，以为你会出现在转眼之间不看见，决定好好安排自己去面对明天，不能再轻轻诺言，什么海誓山盟直到永远，爱情好似云烟。我说美丽的女子容易变，初尝爱情滋味的我什么都听不见，曾经在梦里喊你千百遍，在梦里凝视你的眼，为何你对我的温柔视而不见。啊啊，总是能忘记最后的缠绵， 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受损。 边缘收录在王菲在1994年12月发布的专辑《讨好自己》当中。这首歌的国语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后来也被迪克牛仔翻唱而迅速流行起来了。不像陈奕迅国语粤语的经典歌曲都是自己演唱，王菲有很多粤语歌曲都会有一个国语的版本，那不一定是本人所演唱，像比如说是暧昧的国语版是侯湘婷的暧昧，王菲的约定的国语版呢是周蕙的约定，天与地是张宇的用心良苦，等等等等，还有很多了。好了，今天的不穿高跟鞋最后一首歌送上罗大佑的童年。我是黄欢。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了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感谢朋友。 是真的无所谓。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